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闻讯而来的寒夜停在石阶上，静静看着阶梯尽头与他遥遥相望的女子，眼底深沉如海。在他身后，京城的公子贵女站满殿外，屏息看着沉默的二人。寒夜停住的脚步终于动了起来，他一步步朝石阶下行去，停在那女子面前。一众贵女虽不喜帝承恩入京，可都忍不住想看看相隔十年岁月的二人再见面时究竟是何般光景。两人隔得极近，当年只有七八岁的女童已经长大，依稀可见幼时容貌。寒夜看着她，却有片刻的恍神。 十年前帝北城帝家宗四姐冰冷决绝的眼神，怎么会烟消云散，就好像当初种种从来不曾发生过一般。 那眼神太过温和镇定，竟让寒夜生出陌生荒谬之感。帝承恩虽然看见寒夜隐隐激动的神色，可是寒夜眼中的陌生却骗不了人。帝承恩心底一动，骤然开口： 殿下，可还安好？ 好，我很好。 寒夜回神，缓缓道，声音中却有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苦涩。帝承恩唇角带笑，贵气的脸庞巧笑倩兮。 十年不见，今日殿下生辰，可愿一聚？ 自然愿意。 见寒夜颔首，帝承恩笑意更深，提步朝东宫内走去。寒夜站在他身后，突然开口： 子渊。 不知为何，前面的人却未停下脚步。寒夜眉角微不可见的一皱： 子渊。 声入耳里，帝承恩猛地顿住脚步，掩在裙袍下的手握紧，背对着众人的眼底有惊惶之色转瞬即逝。他在泰山被圈禁十年，从未有人这么唤过他。帝子渊三个字对他而言，从来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名字。他回转头，神情平静如水，垂眼带着几分苦楚： 我有十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。 寒夜微怔，面有愧疚，走上前看着他。 我只是想问问，这些年你过得如何？ 帝承恩握紧的手缓缓松开，开口问： 得殿下挂念，我一切安好。殿下许久不入东宫，有些不记得路了，不如同行。 好，宋言替国送客。 是。 寒夜朝立在一旁的东宫总管淡淡吩咐一声后，携帝承恩朝东宫后殿书房而去。从始至终，广场上一众世家公子名门贵女，帝承恩连一眼也未曾瞧过。众人看着消失在宫闱尽头的两人，感慨片刻，故自离去。石亭上，洛明熙缓缓开口： 安乐，若是帝家还在，如今站在那里的本该是你。 当年的帝子渊就不在乎，更何况是如今的我。 任安乐拂袖，神色冷静自持，丝毫未被广场上那一幕似是感人至深的重逢场面触动。夜色深沉，顷刻间喧嚣盛宴落幕，侍女行来的声音临近。洛明熙朝石亭下走去，走了两步，终是停住回首： 安乐，他学得很像， 当年你为他写下弟子园八岁之前经历的所有事，便是为了有一日他不会被寒夜揭穿吗？ 他问得漫不经心，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非回答不可的必要。骆明熙始终没有等到任安乐的回答，他垂眼，神色难辨，握着犹带沉木香的锦扇朝凉亭外走去。素白衣袍里的身影淡然沉静，却略显单薄。身后脚步声渐不可闻，任安乐沉眼看着不远处空荡荡的石阶尽头。骆明熙的话只说对了一半，他当年为帝承恩留下弟子园八岁以前的所有过往，防的从来只有嘉宁帝和惠德太后，而非寒夜。就连骆明熙也不知道，那几页书简里所记载的弟子园的生平戛然而止在帝家覆灭之前，而不是帝北城下他见寒夜的最后一面。落下弟子园的血海深仇，无论帝承恩学得有多像，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弟子园。太后寝宫后堂内设的佛堂里，低沉的木鱼敲击声悠悠响起，使深夜的宫殿平添几分森冷之意。慈安殿总管张福推开门，冷风灌进，吹得烛火明灭不定，佛堂内愈加幽暗。他走到潜心礼佛的太后身后，低声禀告： 太后，太子殿下和帝承恩叙旧约有半个时辰，然后亲自送他回了锦园。 锦园在皇宫和东宫之间，富丽堂皇，是嘉宁帝前些时日特意为即将入京的帝承恩备下的。太后手中转动的佛珠停住，睁开眼，神情微有缓和。 由得他闹吧，只要帝承恩没有住进静安侯府和北阙阁便无事。寿宴上，太子和东安侯府骆家的小姐相处如何？ 太后问得甚是平和，张福额间却陡然沁出冷汗来，他头埋得更低。 回太后，殿下除了和任将军相谈甚欢，对其他小姐皆很平淡。 张福话音刚落，佛堂内陡然幽冷暗沉下来。良久以后才听到太后淡淡的声音： 任安乐。张福，寻个时间召他入宫，哀家要好好瞧瞧他。 是太后。 帝承恩在太子寿宴最后一刻抵达京城，太子携其单独离席的消息被当晚入东宫的世家子弟传得绘声绘色。帝承恩虽十年不入京，但一直是京城百姓八卦的对象，念及他十年圈禁之苦和太子数年的执着，两人情深缘浅的传言在京城渐渐传散开来，博得不少的百姓同情。尚书阁内亦出现了应遵循太祖遗旨立帝承恩为太子妃的请愿折子。三日后，嘉宁帝下旨，帝承恩可自由出入宫禁。此旨一出，满朝哗然，众臣皆言帝承恩虽不复十年前荣宠，于嘉宁帝心中分量却也是寻常贵女难以企及。此旨降下的第二日清晨，旭日拂晓，慈安殿内太后正欲更衣，接过侍女送到口边的漱口水。张福匆匆入殿，垂头禀告： 太后，帝小姐在殿外求见。 寝床上的身影一顿，纱帐下那双手中端着的瓷杯突然掉落在地，碎裂开来，刺耳的声音让殿内瞬间安静。一众宫娥跪倒在地，脸色惊骇苍白。 来人，替哀家更衣。张福，让他进来。 平日慈祥宁和的声音不在，自寝床上走下的太后神色肃冷凛冽。与此同时，早朝将起，任安乐行上太和殿石阶， 瞧见本玉走进大殿的韩烨在工人低声禀告后望向慈安殿，眉头紧皱。他嘴角一勾，神情淡漠，大步从韩烨身边走过。 韩烨，你判了十年，我送你一个如许归来的弟子缘，你可曾失望？ 帝承恩走进慈安殿的时候，耀眼的晨光洒满殿门，太后一身正红凤翼冠服，罕见地戴上了尘封在珍宝阁里的九凤额冠，手里握着一串佛珠，笔直坐在玉座上。他看着逆光中缓缓走进的女子，审视的目光探究而冷漠。慈安殿安静异常，帝承恩垂眼慢慢走近，在离玉座几米远的地方行礼叩首。 帝承恩见过太后。 无需多礼，起来让哀家看看。 上首传来的声音威严冷冽，太后看着跪在殿中的女子，眼底隐有情绪露出。 当年被先帝荣宠至极的弟子缘，如今还不是一样要跪拜在哀家面前。 帝承恩起身抬手，素来清冷的面容柔顺恭谨。太后转着佛珠的手一顿，瞳孔微缩，眼眯起。这副容貌和当年的帝圣天虽相差甚远，却仍有几分相似。似是察觉到太后突然间的冷意，帝承恩看起来忐忑不安，望向太后的眼底带着小女儿的如目。 承恩十年未见太后，太后身体可安好？ 太后打量他半晌，端着清茶抿了一口，才淡淡道： 哀家很好，你一回京便来慈安殿请安，有心了。 承恩得太后和陛下之恩，才能在泰山安稳度日。这些年太后对承恩照拂有加，来向太后谢恩是承恩应该做的。 帝承恩盈盈一礼，看上去大方典雅。太后放下杯盏，似是漫不经心地问道： 你可曾愿我和陛下将你囚在泰山十年，连太祖赐下的婚事也一并搁置了？ 帝承恩连行两步进到太后身前，眼带雾气。 当年父亲犯下大错，若不是陛下洪恩，承恩今日也能立在太后身前。太后心慈，承恩对太后和陛下绝无半点怨愤，唯有感激。臣女如今戴罪之身，万不敢攀附殿下，只愿太后能让臣女时常入宫请安，已是对臣女天大的恩赐。 一旁立着的张福目瞪口呆地看着行到太后面前眼角含泪的帝家小姐，如同见了鬼一般。 十年未见，当年不可一世张扬肆意的女娃娃，怎么成了如今这副脾性？虽说容貌胜丽，气势高贵，却总有几分难以言喻的违和。也难怪啊，无论帝家当初如何盛极一时，总归是没落了。帝子元被圈禁泰山十年，若还是当初的性子，也枉费太后对他十来年的打算。 帝承恩就要跪下，一双手极合时宜地拖住了他。太后面容慈祥，冷漠散去，微怒道： 你是帝家的女儿，谁敢妄言你为戴罪之身？别担心，哀家看着你长大，你父亲的错和你无关。即便你如今的身份难当太子妃之位，哀家也会在宗室里为你寻个品行谦厚的好夫婿。 帝承恩一怔，勉强笑了笑： 谢太后挂心。 太后眼底一抹深意划过，嘴角抿起： 你当初性子活泼跳脱，想不到在泰山休养十年，倒是沉静温婉了不少。若是帝家主能瞧见，也能安心了。 帝承恩被太后握着的手微微僵硬，他不经意瞥见太后眼底的狐疑，忙从袖里掏出一本字帖递到太后面前，轻声道： 永宁寺清静安宁，臣女在泰山每日闻钟声，回想起幼时桀骜难驯，甚是后悔，遂每日礼佛诵经，清心明志。这是承恩为太后临摹的佛经，望太后能身体康健。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